那研究生呢现在呢就是可能这三年之内吧，我们收到的申请呢就是比较多。 嗯， 因为呢是这样，内地的研究生呢要参加研究生的考试，要准备的时间也是比较长。那香港呢申请研究生呢它是无需考试的，只需要这个大学的平时成绩还有一个语言成绩就是 OK 的。啊，这是在申请上啊。 这个语言成绩是要考试 雅思或托福这种都是可 以 的，哎，都可以的，比较灵活。 嗯， 那有些香港的学校可能拿着六级的成绩，大学六级成绩语言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当然你要求的学校可能就是像上一期说到的港中科这些排名比较高的专业比较热门的，肯定要求的语言成绩就是高一些。 嗯， 哎，这都是和海外那些个知名的排名高大学是一样的。 嗯，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只需要读一年在香港就可以毕业了，非常的快速啊。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在香港读完研究生一年之后呢还可以无条件的在香港逗留12个月，就是一年，会给你一个时间找工作。 嗯 啊， 是一个， 对，这是一个政策，这是香港政府给到我们这个内地学生的一个政策。那可能我们呢，这香港对我们内地学生呢还是比较喜欢的，他英文又 OK， 然后呢也掌握这个我们内地的中文，然后还有英文，还有粤语两文三语这样。然后呢等于说他的专业呢也比较对口，所以呢对研究生毕业呢又很快，或者甚至本科毕业呢就被这一些个知名的企业会去录取了啊，会拿到这些知名企业的 offer， 就业率是很高的。 就业的时候还是比较受欢迎 的。是 的， 比较受欢迎的，是非常受这个香港雇主的喜欢吧。 对，或者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内地生呢在香港就业是很有竞争力。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国策现在都是以香港为作为一个出海口。 嗯， 现在很多国企民企也好，他们要往外走的第一步呢都会选择在香港。 嗯， 那在香港，所以现在你去香港中环去看的话，以前香港中环呢说英语的比较多，因为都是一些外国人外国公司，他为了以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他会把那个亚太区总部或大中华总部会设在香港。但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的话，外国人已经能自己进中国了，但是呢现在就反而是我们内地的中资企业就会透过香港来往外走啊，往外去拓展。所以这些中资企业呢他们肯定会首选会选择聘用内地学生，在香港毕业的内地学生。为什么呢？第一个他的语言，就内地生的语言上面就没有任何障碍。我的普通话呢，我在香港人的里面呢，我可以不客气的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普通话。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好了。 在我们内地还是很普通。 对，但是虽然是这么烂啊，但是在香港比我烂的多的这个多的啊。对，所以这个还有另外就是文化。那内地生的话在内地长大，很多文化习俗啊很多都跟这个中资企业的话都会比较配合。那包括工作方式方法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内地学生的就业呢在香港是一点都不用去担心。在我其实我读书的时间已经读大学已经十几年前了。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呢已经是我看到一些内地生呢他们还没毕业之前手上就拿着好几个那个录取这个工作的那个 offer。找工作这块呢肯定不用去担心。 那如果是咱们内地生留在香港工作的话他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身 份呢？ 身份。 他其实呢这个身份还是一个我们叫做香港身份证。因为在学生呢到香港之后呢他无论去做学生或者做工作他都有一个叫香港身份证，他如果他连续住满7年呢他能拿到叫做永久居民身份证。这个香港身份证的话他是要每1年或2年就要宿迁你就还可以继续的renew 你的那个香港身份。那等到你那个连续住满，就包括学习连续住满7年了你就可能永久居民身份，就是我们说的拿香港身份。 明白明白。那这是说在香港如果就业的话很受欢迎，其实如果是在香港周边或者说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去就业应该也很方便。 是的，尤其是现在说的深圳。 因 为现在深圳的发展非常快甚至有某些行业都会比香港已经超前了很多。好像 IT 啊这各方面的那他们从香港